咁大家可能都关注咧，究竟强制检测点样做法咧？过程系点咧？譬如话一啲病人去到睇医生、睇私家医生啦。啲醫生點樣去配合呢個強制檢測呢？係咪要通報俾政府當局呢？有啲人擔心會唔會話破壞到醫患關係呢？嗱，港大嘅袁國勇教授咧，今日就喺報章嗰度咧就寫咗篇文章啊，再次去討論呢個強制檢測嘅問題啦。咁佢就希望咧可以及早去到公開討論，同埋考慮咧就推行呢個強制檢測嘅一啲利害，社會各界應該開放態度咁樣去傾嘅。咁究竟大家又點樣睇法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嗱，電話旁邊就請嚟咧就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啦。袁國勇教授你好。 你好， 系都睇翻咧，即系其中一个要做强制检测嘅问题，就系在于而家私家诊所啊，吓一啲有病征人士嘅检测率比较低。你自己观察到嘅情况数据又系点样 咧？大家如果睇翻政府佢哋每个月都会公布，即系关于呢、這个类似流感病症状嗰个监察啫。咁、基本上而家咧由呢一个六月，即系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四个月咧，嗰、那个流感类似病征嘅数目咧，每个月都大约系2000到3000之间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你知道流感病征状咧，就同呢一个新冠病毒感染啊差唔多，都系发烧啊、喉咙痛啊或者咳啊咁。咁但係如果你睇返喺私家醫生度送標本去政府化驗呢一個新冠病毒測試呢，喺6月係 14%， 7月係 80%， 到8月呢跌返 24%， 而到9月呢係 15%。咁換句話講，就你會睇得到，就係其實因為流感病症狀其實同新冠病毒感染係冇乜分別。咁但系七月咧就 80% 嘅病人咧系愿意喺私家医生嗰度接受检测嘅，咁点解咧？因为七月嗰阵时就系呢一个第三波爆得好犀利，咁有一个恐惧嘅因素喺度，个个人都愿意检测。但系跟住个疫情而家放松晒啦，到九月十月咧，咁就好少人愿意检测。咁你会睇见咧，就系其实呢个情况系好唔理想啊，因为我哋知道如果嗰、那个新冠病毒嘅疫情又再反覆嘅时候，而我哋冇一早将呢啲新冠病毒嘅感染嘅病人测出嚟咧，咁就会喺社区度引致第四波嘅大爆发。咁其实你可以睇见就系、香港而家卫生署嗰个化验嗰个能力咧，系每日可以去到10000。咁加埋其实病人唔系唔愿意，佢哋惊嗰阵时会愿意啊。系私家医生亦都愿意帮佢哋送个标本嘅，因为你谂喺七月去到八成可以检测到。咁而最重要嘅系，原来有病征喺私家医生度检测咧，嗰、那个阳性率系最高嘅，去到0.82%，系基本上高过晒所有群组测试啊。譬如举个例喺机场嗰度翻嚟冇病征病状。讲咧0.35%，就算再十日后再加多0.1%，都系讲0.45%，仍然系远低于当你有病症状去睇私家医生。咁其他群组譬如佢系喺嗰座大厦嘅，冇病症病状都系0.2%。如果你系讲啲冇病症病状嘅，譬如司机啊、食肆员工或者系老人院员工，最低系讲紧0%。最高是讲0.07%，所以你有病症状呢，你能够找到有嘢嘅机会起码是十倍嗰啲冇症状但喺啲高危职业嗰度。咁如果你讲係全民测试嗰啲，我哋讲緊嗰个阳性率係0.002%，即基本上如果你有病症状走去检测呢，係高过你完全冇病症状喺个整个社区里面高400倍。咁所以你想想，即是其实我们应该尽量将资源呢是分配在那些有病症状的病人那里，尤其是看私家医生那里。 系嗱，阿叶教授话，因为都睇到系啦，咁即系喺一啲诊所度吓，去到求诊有病征嘅人士，佢哋去检测揾到系新冠肺炎确诊嘅机会咧，系比咧就其他嘅群组系大一啲啦。咁但系睇翻 大一啲啊，大好多， 大好多啦吓。但系睇翻点解佢哋真系个检测率比较低咧？就除咗即系除咗嗰个疫情起伏嘅因素之外，有啲人都讲话，其实系咪一个检测方法唔方便嘅问题，所以令到个检测率咁低咧？因为而家系即系医生系私家医生攞啲樽，咁就派啲俾啲病人啦，或者叫啲病人自己去到即系一啲嘅医管局诊所去攞樽，然之后又要自己交翻去医管局嗰度咧，就系、是、去到做呢个嘅化验嘅。咁即系话个病人咧要走几转啦，咁变咗有啲人就觉得好唔方便。其实系咪？纯粹系因为唔方便，都有个因素就系令到个检测率比较低咧。 系嗱，咁呢个咧就好睇而家香港嘅情况。第一就而家好少私家医生系愿意帮个病人攞呢一个鼻咽拭子或者喉咙拭子嘅，因为你知道喺私家诊所里面咧，嗰个通风系统未必系去到好高规格嘅。咁同埋个医生护士咧，要着晒保护衣啊，戴晒口罩啊，戴晒。face shield 啊等等呢啲嘅个人保护装置，然后先可以帮佢攞。咁于是咧，大家而家即系根据我哋嘅研究，发觉原来深喉唾液都系咁好。咁所以用深喉唾液就可以个病人自己根据个医生嘅指示，或者系政府诊所嗰度嗰个测试包嗰度啲指示，自己攞个深喉唾液。咁我哋發覺咧，原來咧深喉唾液最好咧就係朝頭早啱起身未食早餐刷牙嗰時，嗰個病毒載量喺嗰個深喉唾液係最高嘅。但係其實後來我哋再做咧，喺其他時間只要係食晚飯之前咧，嗰個病毒載量咧都唔會太低嘅，都係仍然係可以測試到嘅。咁所以其中一樣個方法咧，就可以而家減，即係將嗰個成個測試嗰個流程咧可以簡化啲。其实个病人可以立即套咗个深喉唾液，俾翻个私家医生，由个私家医生去代佢去搵政府嗰啲所谓物流嗰啲速递，即刻送翻嚟。咁个病人就唔使走多转。同样就系如果个病人走去政府门诊嗰度攞个樽咧，主要系喺朝九晚五嗰段时间，个病人即刻可以套三到五啖嘅深喉唾液。最緊要就係大家明白，唔係吐口水，好多報紙或者係甚至醫生護士講話吐口水去驗，呢個係錯嘅。我哋而家講喺喉嚨度出嚟嗰啖嘅深喉唾液，咁然後吐三到五啖，因為好多時你吐一啖咧，好多時佢未必吐到啊。咁如果你即刻吐到，譬如你喺個診所外面空曠嘅地方，即刻可以自己吐啦，或者你去一啲商場裏面嘅廁所裏面去吐液都得。咁但係最好就係喺空曠嘅地方，冇乜人嘅地方吐，咁就最安全。然後即刻就交翻去個診所，你唔使走兩轉。咁所以呢啲所有嘅配套咧，政府其實有責任搞到佢好啲。同埋我哋都留意到，就係佢好多時佢俾嗰個嗰個 container， 即係嗰個叫咩啊？嗰、那個即係在嗰個深喉唾液嗰個器皿咧，係俾啲好窄嘅樽俾佢，樣本瓶好窄嘅樽嚟。嗰啲人唔啱嘅，其實應該都要闊口嘅樣本瓶，等個病人好易吐落去咁先啱。但係呢個一路都唔知點解冇改善到。其實我二三月已經講咗唔應該咁做，但係到而家都仲係咁做。咁好多呢啲咁嘅落珠食傷，我哋所謂係應該去改善，以致病人咧唔使走兩轉啦，同埋佢好易可以吐得到出嚟。到咗三到五啖，令到个病毒载量咧唔会太低。 教授，我都仲有一啲细节想问埋你嘅，即系你嘅建议就系去到求医嘅时候，即系顺便就收集埋呢个深喉唾液嘅样本啦。咁但系头先你都话咧，即系最好喺一啲比较空旷啲嘅地方去到做啊。咁即系换言之，其实病人去收集。即如果真系要喺私家诊所啊，即系职场都收集埋俾佢，俾私家医生嘅时候，佢可以喺边度地方收集？ 诊所门口外面嘅一条街，总之唔系好多人对住咁就得噶啦，已经可以咁做，因为你空旷嘅地方个空气嘅流量好高嘅。 O K， 厕所得唔得咧？ 会有安全，厕所都可以，但系睇个厕所本身嗰个空气流量点啦。 O K， 咁佢个诊所嘅厕所未必空气流量好高，其实最安全就喺外边。街外面冇乜人喺度，即系你唔好喺个逼满晒人嘅地方，搵个空旷啲位置套咗，即刻行翻入去俾翻 個醫生即刻送出去咁已經得㗎 啦。Okay. 好多醫生就話咧，其實即係好多嘅醫療程序啊、化驗程序都係要病人咧係同意咧先可以進行㗎。咁但如果強制檢測係擺咗落呢個私家診所、私家醫生呢個場景嘅時候，個病人如果唔肯做檢測，個醫生可以對佢做啲乜嘢咧？ 嗱，我相信呢個就要個社會大家公開討論。政府有責任讓個市民明白呢個今次咁做嘅重要性，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嘅情況係嚴重受到損害，因為呢個新冠病毒呢個大爆發。每次當佢有一個大爆發喺香港嘅時候，你就即刻要將所有嘢停頓咗。咁市民你明白，其實呢個病呢，如果你早檢測到出嚟，佢唔散開嘅時候呢，市民每一個市民嘅生活都唔會咁大受影響。同時，如果檢測到出嚟，即刻去進行隔離，同埋你嘅屋企人隔離咧，全部都係會令到你屋企嘅老人家同埋長期病患者咧，唔會因此係受到感染而死亡。咁所以呢樣嘢咧，市民要明白嗰樣嘢係對佢好嘅，唔係對佢差。同埋嗰個陽性率咧，係講緊1000个先有8个會陽性嘅啫。咁大部分人都唔會有事，但真係如果你係陽性嘅，你真係需要隔離。 Okay. 对你屋企人、对你自己或者对整个社会都是好的。但是很可惜，这些这样的信息去不到很多市民那里。那这个令到这件事是很难做得到。那至于那个你说医患关系，我觉得基本上如果大家解清楚，病人不会认为有问题，亦都不会影响医患关系。那你想想，做1万个才有8个有事，8个人有事。咁你話影響嘅醫院都係佢嗰8个嘅啫，如果嗰8个都唔肯話俾醫生聽，而因為佢哋唔肯，其實佢哋唔肯願意接受隔離啊等等嘅嘢。咁但係其實我相信，如果市民即係明白到嗰個情況咧，係會接受，因為其實你會被隔離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嘅。 咁 你大部分都係其他病毒感染。咁呢個要醫生自己願意同我病人解釋啦。病人亦都要明白點解政府或者我哋專家係覺得應該咁做嘅，咁嘅時候嗰個反對力量唔會咁多嘅。咁我哋成日都講個肺結核都係咁樣啊，肺結核嗰個都冇引起大爆發，亦都冇令個社會停頓其實肺結核仲有得醫嘅啫，反而呢個新冠病毒咧，佢個醫嘅藥嘅有效率啊等各方面都唔係咁清楚嘅時候，咁我覺得市民係會接受。有一樣嘢我好想講清楚嘅就係、是。香港整個疫情咧，佢點控？我哋香港可以點控制到？基本上係最大係三方面嘅。因為我哋香港好過其美國紐約市嘅好多，因為我哋預先戴口罩啊嘛。佢哋唔戴口罩真係20% 人受感染，有死咗成20000多人。咁我哋香港點解唔會搞到好似紐約咁？就因為我哋2月開始個個都願意戴口罩。咁所以我哋冇好似佢哋咁發生，即係1/5人口受感染。但係我哋唔係冇窿嘅喎，我哋而家第一就係、是。最清楚就係邊境控制啦，邊境控制得唔好導致第一二三波嘅，好清楚嘅。第二就係我哋啲高危控制點做得唔好嘅。大家如果走去睇啲食肆酒吧，你就知道啦。就算過去嗰3个星期5、6日晚咧，我行過見到就係、是、基本上政府講嗰啲措施，叫啲食肆遵守，根本好多都冇遵守。咁呢個係好大問題嘅。如果你哋搞唔掂呢样嘢嘅话咧，一定有酒楼令个社区有爆发。咁而你社区有爆发，唯一一个方法能够将嗰啲酒楼咗个 case， 酒楼咗个确嘅有事嘅病人捉出嚟，就系靠测试啦嘛。咁点解我哋咁紧张话所有有病征状嘅病人即刻要进行测试咁解？ 袁教授都仲有一个细节想问翻你啊，你自己喺文章里面都建议啦。咁其实有几样，即系譬如有病征嘅情况咧，就认为佢哋就要接受检测啦，包括即系发烧啦，以及咧就系不明原因嘅咳嗽啊、喉咙痛啦、流鼻水或者系丧失嗅觉、症状持续48小时等等呢啲嘅等等，或者医生觉得佢有一啲疑似嘅症状啦。但都睇翻有啲医生嘅意见就系话，其实睇病征嚟讲，有时都可能系比较难判断或者主观一啲嘅，即系譬如话佢嗰个病人本身系有一啲嘅敏感症状嘅，鼻敏感嘅，又或者系佢可能系疲累啊吓，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嘅问题，以致到佢有一啲嘅比较疑似嘅病征。 咁如果呢啲情况之下就已经叫佢或者即系要求佢强制检测嘅话，咁其实会唔会话一来嗰个量会要做好多啦，可能即系未必有咁有效率啦，二来可能即系经常 会有呢个情况，因为我哋讲得清好清楚就系、是你有唔可以解释到嘅发烧，唔可以解释到嘅流鼻水、喉咙痛、咳或者系失去嗅觉啊嘛。虽然你解释到佢，唉、哎，佢不嬲，佢好严重有鼻敏感嘅，所以嗰啲流鼻水就系冇咗嗅觉啫嘛。咁你咪唔需要咁做咯。但你解释唔到，佢一向冇呢啲情况，佢而家亦都唔似有呢啲情况嘅时候，你咪应该验啦。因为普通嘅感冒、伤风嘅病毒感染同新冠病毒感染根本分唔开嘅，所以点解要检测就系咁解。咁你我哋都讲咗，你一万个先令足 ，sorry 讲错咗， 点啊？一千个。 先有八个，我一路都讲错咗，唔好意思啊！一千个有八个验得到，嗰、那个系好低嘅数目嚟嘅啦。但你唔捉嗰八个出嚟，然后将佢啲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咧，你嗰个感染喺个社区里面个隐性传播点会继续咁落去？以致人哋又唔肯同你通关啊，以致你好多嘅社交活动啊、距离啊各方面都唔可以放松到。咁所以好清楚就系、是，其实我哋有需要。是做呢件事，而我觉得我哋有嗰啲好清楚嘅指引呢，係医生或者病人都可以好清楚解释到。我举个好简单例子，发烧。但佢亦都小便赤痛，小便频密，小便有血，咁你使乜帮我 check 冠状病毒都唔需要咁 样嘅。 解释到㗎嘛，係咪？咁所以个指引係好清楚。 Okay, 其实我觉得唔会引起任何嘅疑虑嘅。 係好，时间关系啊，同阿袁教授呢倾到呢度先，唔该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每台由最多四人增至最多六人，酒吧、夜店或者夜总会由每台最多两人增至最多四人。这些处所的入座率最多是75%，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市民在这些处所只可以在餐台饮食，离开餐台就不得饮食，并且要戴口罩。另外，这些处所可以进行现场表演或者跳舞活动，表演者必须戴口罩，需要设有隔板和观众分隔，表演前后都不得和观众或者是顾客接触或者交谈。政府宣布会继续维持最多四人聚集的限聚令。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维持四人限聚令因为不希望有太多群组聚集。被问到食肆可以放宽到六人一台，为什么不可以放宽四人限聚令，陈肇始说，政府放宽对处所限制是有序针对性地进行，强调即使放宽有关的限制，亦都可以做好风险管理。他以豁免本地旅行团为例，这些放宽是有条件，包括要求市民戴口罩和带团领队要做检测。陈肇始又说，政府持续和酒吧业界商讨，酒吧配合并做好风险管理，包括换气系统、客人要做健康申报等，亦都会研究政府专家提出使用饮管以缩短除低口罩时间的建议。港大校委会开会，预料讨论任命两名清华大学学者出任副校长的事。据了解，两名获推荐的人选是清华大学学者孙作军和龚鹏，分别是负责研究和学术发展。港大学生会在会前向教务长递交4200名港大师生和校友的联署声明，反对有关任命。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林说，要求延迟副校长的委任。他强调，副校长并非只是学术人员，亦都参与校政的决策。新作军应该向公众作书面政治申报。另外，港大有11名校董向校委会发公开信，敦促先延后新作军担任副校长的委任议案。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谈论强制检测的讨论。特区政府就说现在是做强制检测的法律的研究工作。讲到就是说目标会是一个三大的社群，就包括是一些有病征的人士、已经爆发的群组和感染风险比较高的处所和小区就作为对象。而港大的讲座教授袁国勇今天都在报章撰文，我们刚才节目也访问过他。咁佢主要都系讨论到呢个强制检测咧，佢系支持嘅。咁佢咧就系话咧喺尤其是系私家医生嗰个嘅场景嗰度啊，因为佢都睇翻啲数据咧，就系话私家检测嗰个嘅阳性率咧，系比其他嘅群组咧系高咧几倍嘅。咁而咧就系、是、但系都就见到咧私家医生咧就系、是、做嗰个嘅即系一啲嘅检测率咧，即系啲病人有病征啦，去到私家医生嗰度睇医生。但最终有做到检测的就由7月就逐步回落，由7月的八成就去到9月就是 15%， 即就是说真的看完医生之后真的会做检测的人就少了很多了。也都见到就算拿了樽都好，交回样本樽的回收率都是得50%，咁所以就算攞樽咧，都未必系个个咁乖咁，系俾翻去到化验啦。咁佢亦都讲到啦，头先喺访问嗰度亦都讲到啦。咁其实可以喺有个建议啦，咁就系可以喺大家去求医嘅时候咧，咁就系即场度攞樽啦。然之后咧就喺啲嘅空旷嘅地方咧，就系收集呢个深喉唾液嘅样本，交翻俾你个医生，医生咧就可以咧就系拎去检测噶啦。咁而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去到明白咧，而家呢个抗疫嘅问题咧系严重嘅。咁所以希望咧，大家可以明白咧呢个强制检测嘅需要。咁但系啦，各位啦吓，即系听紧节目嘅朋友，大家又同唔同意强制检测嘅呢个方向咧？大家觉得即系如果去到私家医生嗰度睇症，即系医生叫你啊，真系要强制检测嘅时候，大家又愿唔愿意配合咧？又觉得呢件事咧，成件事咧系会唔会话都会影响你同医生之间嘅关系咧？又或者又担唔担心医生将你嘅资料去到通报翻政府卫生署听咧？仲有就系检测嘅期间，应唔应该配合禁足令咧？都系值得大家去讨论嘅地方嚟噶。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转头咧亦都系请嚟其他嘅嘉宾啦，同埋咧系都会听大家嘅电话。大家对于强制检测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27日朝早8:09，经民联去政府总部请愿，促请尽快落实放宽2元乘车优惠，去到60岁或以上人士。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佢哋应该谂嘅系点样去搵钱，点样快啲进行强制全民检测，復修經濟，而不是在這一批應該等到頸都長埋的60到64歲的人士那裡打主意。 9:09，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下個禮拜二會出發到北京、廣州和深圳與當地官員見面，商討內地惠港政策。到時會有5個局長和特首辦主任同行， 主要是商討由特区政府提出的一些支持香港经济的措施。下个星期呢将会有3日呢在北京，之后呢就会转到去广州和深圳，前者就要有关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啦，后者呢就是港深的合作。 他又说研究强制检测的法律工作正在进行，将会要求特定目标人士进行检测。下午2:00，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2:30，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宣布，由星期五开始，食肆每台人数放宽到6人，而酒吧就可以放宽至4人一台，限聚令就维持4人。 我哋亦都会限制市民咧，系喺有关处所入边咧，只可以喺餐桌，而非其他地方飲食，亦即是離開餐桌的時候不得飲食，以及必須佩戴口罩，這個都是減低風險的。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同大家討論咧，係強制檢測嘅問題啦。大家咧就係點樣睇強制檢測呢樣嘢咧？而家政府就話做緊一啲嘅法律研究工作啦。如果大家去到私家嘅診所去到求醫嚇，咁啊醫生就話同你講，你有病徵，你要強制檢測嘅時候，大家又覺得點咧？會唔會話真係配合咧？又有冇啲任何嘅擔心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喺度啊，郭家麒你好。 喂，你好，龙宇光，你好。 首先咧就系都见到咧，袁国勇教授咧今日就喺报章度撰文啦，咁都系论述到佢点解支持呢个强制检测嘅，咁都讲到话，即系因为喺私家医生求诊有病征检测而结果确诊嘅人咧个比例系比其他嘅群组都高，咁所以咧，但系而见到而家个检测率系低，咁所以就希望咧就有一个强制检测，你点睇呢个讲法咧？ 如果用純粹一啲學術嘅研究咧，佢講嘅嘢就啱嘅。不過咧，我哋要睇翻個數據咧，即係就算你講而家或者較早前咧，嗰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咧，係其實佔個比例係少嘅，反為最多就係嗰啲即係入境嗰啲旅客，呢個第一啦。第二，我哋有冇做過啲強制，唔係即係一啲大規模嘅？有嘅，我哋。大家仲記得上個月咧嗰、那個即係叫做點樣去做嗰個檢疫嗰個做法咧？即係佢哋係做咗178萬個。 你講普及社區檢測， 普及嗰、那個係啦，得32個係揾到，同埋只係得13個咧係完全冇病徵嘅。咁即係你可以大概估計咧，其實而家呢啲做嘅方法都係大海撈針嘅，即係事實上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要面對嘅樣嘢。呢個第二、第三點咧，就係話你做強制，如果係建基於即係嗰啲醫生嗰個判斷咧，好老實，其實而家每一個醫生都做緊一啲嘅做法，就係譬如話佢認為嗰個病人如果佢似嘅話咧，佢都會。即建議佢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冇或者好輕微嘅病徵咧，我開個玩笑，每一個家庭醫生睇嘅症咧，80%就係同嗰啲即新冠肺炎或者武漢肺炎入面嗰啲嘅輕微病徵一樣，即係佢講緊喉嚨痛啊、發燒啊、流鼻水啊、肚屙啊、呼吸唔舒服啊，80%，即你可以想象下，如果嗰個醫生。同个病人咧，将来个困难嘅。如果个70%嘅病人，你唔叫佢验，咁啊负刑责啦。嗰啲病人唔去验又负刑责咧，即系话原本一个好地地，因为全世界都冇呢一样嘢嘅。我好老实，即系全世界除咗中国大陆咧，你就算讲爆到七彩嘅欧洲啊、美国都唔会强制人哋去做嘅，因为佢都会留一个，即系佢会尊重医生同埋尊重个嗰、那个。病人或者嗰個人嗰個嘅選擇，咁你話去到好即係好一個近乎極權嘅做法啦，我而家要強制你啦。咁個問題就係、是、實際上嘅問題就係話，咁就即係話咧，我哋將會有大量嘅病人咧，係因為個法例規定咧，醫生一定要呈報。 嗯， 然後咧，大量嘅病人咧，如果唔去做咧，佢就犯法嘅。咁如果我哋以每一日以100,000计嘅病人去睇医生咧，咁即系每一日咧就有数以万计嘅病人咧，就喺将来嘅法例咧一定要验。咁个医生唔写就犯法，个病人唔验就犯法。咁咪好快全香港都犯法噶啦。 咁郭家麒啊，但系就都头先引述啦，袁国勇教授嘅研究就系、是，即系佢都发现咧喺私家医生嗰度有病征，而去到检测。嘅個案咧，而最終發現確診嘅比率係比較高啲，但係 唔係呢個倒果為因啊！我諗你要明白，因為私家醫生點會咁即係較高啊？因為佢唔會亂做啊嘛。 嗯， 其實個醫生亂做，佢平做嘅話就會低嘅。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好簡單，即係譬如個醫生，佢都會權衡輕重，睇過病人，發覺佢喂，其實佢呢個普通傷風感冒嚟嘅啫。啊！呢、這個都係上呼吸道病，都唔似，咁所以佢會揀一啲佢有懷疑或者佢高度懷疑嘅個案去做，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個腰啊，即係個檢測個結果會得咧，就係、是、因為你唔會亂做啊嘛。你倒翻轉亂做，咁你個個人都做咧，咁就會低噶咯。即係袁國勇佢諗嘅嘢就會倒翻轉頭啊，因為你強制嘅話，佢反為會低，因為你逼個個人都要做啊嘛。 咁但系你 个腰咪低吓，你讲。 但系你点样理解即系而家系喺私家医生度求诊系有病征，即系流感样病征啦，即系讲紧吓。咁但系结果检测率系由七月嘅八成降到而家九月嘅15%嘅啫。咁即系其实都仍然有好多嘅有流感病征嘅人士系冇结果冇做检测嘅。咁除咗系医生判断觉得佢未必需要嘅时嘅之外，有冇其他可能就系即系有啲人唔肯做？有咩办法可以改善呢个问题呢？ 嗱，你要嗱，第一，我哋永远唔知道啲人，即系啲家庭医生，点解佢唔会叫个人做咧？即系比如我为例，我都唔，即系我系医生嚟噶，我都唔会叫个个做噶。一系你就全部人有流感嘅症状，唔理佢不理好丑都做，即系所谓嘅强制。一个咧就系话，你都尊重个医生嘅判断，然后你鼓励个病人去做。嗱，你要记住两样嘢，因为而家个法例呢，第一方面呢就冇人敢做啦。第二，医生嘅专业守则就唔可以逼任何人包括病人去做检测同埋治疗嘅。呢个系我哋嘅专业守则嚟嘅。即系我哋作为医生，如果唔系就好恐怖，你入新诊所你就会提心吊胆，医生逼你呢样，逼你嗰样，逼你食药，逼你做手术。如果唔得咧，我哋就强制你咁样。即系你知香港唔会兴呢样嘢，亦都未必会接受呢样嘢。咁但系如果你行到呢一步咧，就即系呢个暴君式嘅做法咧，就好恐怖嘅。即系你会令到个社会咧，啲人去睇医生嘅时候咧，佢系会觉得，喂，唔系、哦，我而家要思前想后，要唔要去睇嗰个医生？因为我要。嗰、那個醫生咧係咪佢會唔會逼我做呢樣啊？逼我做嗰樣啊？你先至去睇，結果咧就會更加少人睇醫生啦。因為你諗下，你睇醫生，我第一件事諗下個醫生會唔會逼我？因為如果我唔睇咧，好地地嘅，我冇犯法嘅。如果睇完個醫生，個醫生叫我做，而我唔做，我就犯法啦。而家其實我哋個醫生就睇預見嗰樣嘢會發生。 Okay. 咁但係即係點樣睇？ 你唔會幫到個社會嘅，因為你只會逼更加多人唔去求医，或者自己拗病啊，或者你总之求其买啲成药啊，咁其实系啱啱倒转嘅。袁国勇讲嘅嘢只会逆向嘅啫，即系会更加多人会咁做，因为冇人系咁做。即系你即系唔该睇下科学上全世界有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系要靠呢样嘢。我举个例，台湾、新加坡，台湾个案好少，400多个。你知唔知最大问题令香港出事系乜嘢？次次都是那个关口那里出了问题。如果你关口不去做好它的话呢，那你就永远都出事了。所以你验一万个，你强制100万人都没用，如果关口是放松。现在我们听紧就是说政府下一个月又会即是豁免好多人的检疫，那那个才是个风险，而不是逼人哋去做呢样嘢。 郭家琪点样睇咧？阿袁国勇教授咧就将今次呢个强制检测个法律机制咧就同咧肺结核嗰个嘅机制去到类比咧，因为佢都讲到话，如果肺结核嘅情况嘅个案，医生遇到疑似嘅个案咧，都系会通报卫生署厅同埋为患者做检测嘅。即系其实已经有类似嘅法律框架喺度噶啦。 唔同嘅，完全唔一样嘅。即系肺结核咧，第一咧就系我哋每一次都要做一啲叫做核證的測試 confirmative test 的，即是你一定要驗到它有肺結核菌，或者它看到有肺結核的跡象，無論 X 光啊，或者痰啊，或者組織，你然後去通報給衛生署，是 confirm 即是確診然後去通報的。沒人去懷疑一個我懷疑你有肺結核通報，沒有這樣東西的，不要亂說。即是你是確診才要報告，那你怎會你肺結核，你知唔知可以冇症狀、冇症狀嘅？譬如我做泌尿科醫生，嗰啲人喺個腎入邊有嗰個肺結核菌，佢係睇 X 光睇到啊，有啲嘢似流啲小便出嚟，然後去驗到有，咁我就要通報啦。但係佢唔會有症狀嘅， okay.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佢唔會有個小便痛啊諸如此類，所以我覺得袁國勇教授，即係我都尊重佢嗰種慾感，但係佢有時切忌走火入魔，佢有少少走火入魔。 Okay. 好啊，多謝你郭家麒，多謝你嚇。 好， 郭家麒咧就係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強制檢測，你同唔同意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ue again. 近排咧，好多公司炒人啊。咁咧，通常如果大公司，我想向外公布我有个炒人嘅计划咧，通常我哋就唔会咧直接讲咧，我们将会炒一万人咁样。咁啊，因为咧 ，to fire somebody to sack 一啲人咧，呢啲字咧系太过直接啦。通常咧，中文我哋会用一个字就叫重组啊。架构重组嘅公司咧嚟紧会有个重组嘅过程，咁我哋英文咧通常咧就叫做 restructuring，OK，R-E 跟住 structuring，S-T-R-U-C-T-U-R-I-N-G，restructuring， 咁咧就系重组架构，换言之咧就系炒人啦。咁我哋睇一个咧最近大家都睇到个例子，就系香港某间航空公司炒人啦。咁喺佢哋新聞稿咧，亦都用到呢一個字啊。佢就話咧，呢個 airline today announces a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response to 呢個 pandemic。咁即係應對呢個全球嘅疫症咧，佢呢個航空公司咧就宣布就會有一個公司嘅重組 ，announces a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response to something。咁呢個字 restructuring 啊點用咧？我哋可以之前咧連住咧一個動詞咧，就係 to undergo。OK。去经过经历去做一啲嘢 ，undergo， 咁所以我哋可以话 ，we are undergoing a restructuring process。我哋而家咧正在经历紧咧一个重组架构嘅一个过程。咁听落去咧就会咧好听过婉转过咧话 ，we are firing 1,000 people from our company。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咧就倾紧呢个嘅强制检疫啦。咁而家政府就话研究紧个法律框架。袁国勇教授咧亦都系建议咧私家诊所有啲嘅有病征嘅人士咧系要做强制检测嘅。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 好， 你好啊，请讲。 系我谂头先讲得好过分咯。咁你话医生逼你做呢样，逼你做嗰样。咁佢又講話肺結核個問題啦，咁要驗咗出嚟先至通報。咁而家唔係呢個肺結核問題，而家係絕大部分嘅人有呢個問題嘛，係大家好容易傳染呢個問題嘛。你唔可以咁樣話要逼你做呢樣，逼你做嗰樣，又話醫生關係同 patient 唔好。咁係咪為咗醫生關係同 patient 唔好，好似話咁有啲 patient 話要開三日病假，咁你唔俾佢，咁啊醫生關係唔好啊？ 嗯，我谂头先郭家麒关注嘅其中一个点就系、是，即系根据而家嘅一啲医生嘅守则咧，咁就系必须要病人同意先去做某一啲嘅程序啦，同埋治疗嘅。咁所以即系佢都关注到即系所谓道德操守嘅问题啦。 嗱，守则我谂一定系要嘅。守则即系点解要有守则咧？就是、病人同埋医生嘅关系，同埋嗰个人身自由，同埋嗰个人权啦。但是在大眾的民生的健康為主的為底下，人權是不是真的像那麼重要呢？即譬如好像四人限歲令，或者吃飯不讓你那麼多人吃，或者出街要你戴口罩，在公眾地方戴口罩，那你是不是說不戴又不得就可以呢？是不是有少少應該是不是有抉擇？在大部分人的健康底下，不可以即發出這些這樣的謀論來誤導別人。醫生的天職是什麼？天職是為保障病人的健康，他是見到有這些這病徵病狀才做這些檢查才呈報嘛，不會無端端這樣去做，是不是？ okay， 好， 我想大家都明白這件事咯。 好啊，多謝黃先生的電話。事實上呢，現在已經有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即是香港法例第599章呢，已經有很多的權力給政府呢做不同的一些強制措施，包括譬如你入境的人士一定要做檢測，都是類似一些這樣的規例來的。好了，還有聽眾呢，方女士在這裡。 是阿陆生你好，咁我就觉得咧就系话年头同埋旧年年尾，大家记得流感系咪少咗咧？嗱，如果每一个人戴好口罩，尽量去保持社交距离， 生活不要好像竹君 BB 医生说， 将竹君医生 生活多姿多彩，大家尽量保住保住社交距离啦，唔好周围去啦。仲有天气冻，着多件衫啦，亦都不妨尽量喺呢个时候又唔好食咁多太过热气煎炸嘅嘢。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尽咗自己每一个人嘅责任去做好自己先。万一突然之间有少少失察，有啲问题，去睇翻个家庭医生。我相信个家庭医生睇开嗰个人嗰个病历。知道佢咩情况，亦都询问佢你系咪周围去噶？你系咪逢星期日都周围去噶？而家我真唔系好明白，又要放宽咗三十人一齐，又逼埋一齐，大家坐巴士坐地铁又逼埋一齐。 三十人本地游系嘛？ 根本咧系啦，同埋系入境咧都冇去做好嗰个流动嘅话，我唔觉得咁样强，其实强迫系冇意思啊。即系我觉得如果人人做好啲，有啲咩嘢失策，有咩事嘅时候，即刻去睇医生，咁嗰啲咪好。可能好自愿去做咯，因为佢信嗰个家庭医生啊嘛，唔系话哎呀你一去一定要逼你一嗱，如果有一个人自细有湿疹嘅，咁佢要睇湿疹，咁系咪有湿疹嘅象征又捉你去验啊？咁系咪 啲 人唔好去睇咧？ 时间关系啊，同方女士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呢一节嘅交通消息到呢一度，下一节再见。 36之后是乔鸿国际和骏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天禧海家控股、百越集团、安悦国际控股、中国农业生态和中证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4.67，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9， 人民币 6.717， 英镑对美元 1.302，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9。港金报17,58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99.25美元，卖出1,900.23美元。港汇指数103.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挤塞嘅消息先啦。头先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安定村对开嘅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好快清咗场，不过而家都多车嘅。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啊，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对开，因为较早前有意外事故啦，一带都多车嘅。龙尾近入境事务学院。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咁啊，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几好，尖沙咀线就多车，龙尾去到落山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住九龙塘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咁远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咁啊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咧，铜锣湾大坑道近住春晖台嗰段咧，来往方向都分别多车啊。而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东山台段，现时都系多车多行车缓慢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码头一带，现时都系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嗰度咧，亦都系多车嘅。

放宽嘅措施啦，例如系食肆可以开到凌晨两点嘅堂食啦。咁、而咧就每台嘅人数限制咧都有放宽噶。咁、至于咧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咧都有其他嘅公布啦。咁就其中一个都我谂都引起大家关注啊，就系咧话咧下个月开始喺内地嘅香港人咧就可以豁免14日檢疫啦，即系翻嚟香港啦嚇。咁呢樣嘢咧就係、都講到話咧，其實即係因為需要啲技術啦嚇。咁、即係包括話係要攞到配額啦，做檢測啦，上網啦，啲嘢檢測結果擺落手機啦，咁都做到曬啦。咁所以咧，而家就同內地傾嗰方面咧，就傾到呢個成果，就係、話下個月開始咧，就係讓喺內地嘅香港居民可以免除14日檢疫翻嚟香港啦。陳志傑點睇咧？ 我想同大家傾下第三波疫情係點爆發嘅。我記得第三波疫情爆發其中一個事後發現嘅跡象，就係當時有一啲免檢疫人員，就係海員同埋部分機組人員啊。咁當初都覺得疫情舒緩啦，咁我哋不如放寬啲措施啦，例如海員咁樣，咁就可以有冇貨嚟香港都可以上岸。咁結果就爆發啦。我当然唔应该咁类比嘅，每一次嘅爆发都有唔同嘅迹象嘅，但始终放宽关口嘅检疫措施系要相当之小心。咁我期待特区政府可以公布更多嘅细节，系唔系即系香港人北上就要检疫14日啦，或者要按照内地嘅呢个检疫措施，翻转头就唔使咧？又或者如果豁免呢14日嘅检疫措施之前，需唔需要攞啲类似健康啊或者健康证明嘅凭证？先至入嚟咧，定还是唔系嘅？基本上咧，凡是香港居民入境就得噶啦，唔使噶啦，信得过你咁咧。咁、呢个要特区政府澄清。 嗱，不如都呼吁下啦，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啊，如果对于呢个嘅放宽措施啊，即系俾喺内地嘅香港人可以免检疫翻嚟香港，有冇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嗱，陈志健系有嘅，有一啲相关嘅一啲细节嘅，咁、但系就始终咧都未即系正式去到公布更加多嘅安排啦。咁、就包括第一咧，就系、会有一个嘅配额嘅。因为而家香港咧连接内地咧就只有得翻两个陆路嘅关口啫、分别咧就系深圳湾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桥。咁所以咧，当局都认为咧喺初期咧系实施嘅初期咧都要设立配额吓，咁、就属于一个局部开通啦咁。咁、第二咧就系、根据今日下昼话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所讲咧，呢啲内地翻嚟香港嘅香港人吓，咁、都需要咧提供到阴性嘅检测结果先。才可以咧翻嚟香港免14日检疫嘅，咁、所以都有呢啲嘅安排嘅吓。 如果咁样就要真系慢慢再观察啦吓，我哋都要小心按部就班。喺新措施大约做咗最少两星期啦，或者系最好长啲，我觉得一个月啦，先至再检讨，睇下究竟有冇任何嘅迹象。 不过都如果你头先话都担心一啲入境豁免咧，系会有带嚟啲风险嘅话咧，咁可能咧就真系要睇睇嗰个嘅门槛或者系个数字应该点样去评估啦。因为咧即系以往咧，即系譬如你讲第三波咁样啦，系啲海员啦，咁好多时都系嚟自一啲东南亚嘅地区嘅吓，菲律宾啦、印度啦，即系呢啲东南亚地区咧系有呢啲海员系获豁免检疫咁嚟香港嘅。咁当然嗰啲地方嘅疫情就比较严重一啲啦。今次咧讲紧内地啊，喺内地嘅香港人添，仲要讲紧，咁都见到近期嘅即系根据政府嘅讲法啦，其实咧内地嗰个疫情咧已经系稳定咗一段长嘅时间噶啦。咁当然大家见到近期，譬如喺新疆咁有零星嘅一啲个案啦，咁但系佢哋嘅结论就系、即系内地嘅疫情咧已经长时间稳定落嚟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系，當然啦，即係一有入境者咧，就一定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完全地係因為驚咧，就完全唔俾人入嚟咧，咁我哋即係嗰個嘅出入境啊，我哋我哋嘅人流量啊，咁就真係可能有排都未有得復甦翻嘅，都要考慮呢啲嘢係咪？ 首先呢個措施咧係針對香港居民嘅，所以都唔好幻想話自由行嘅狀況㗎啦，即係大量內地居民嚟消費冇可能嘅，所以都係方便便利港人穿梭內地同香港兩地嘅試點。如果係試點嘅話咧，咁咪慢慢慢慢逐啲逐啲試咯。始終經過第三波疫情嘅教訓，當然情景唔一樣嘅，我承認嗰啲係香港居民唔係海員，明白 ？OK， 當然唔係海員乜嘢啦，不過真係總之嗰個嘅情況好似安全啲咁，都試下。譬如話，即係我覺得一個月。 两个十四日，睇下系冇事先，冇事先慢慢开翻啊嘛吓。二就系话都要注意咁我哋依家就开始有咁措施啦，系有冇其他配套咧？啊，当有事嘅时候，点追翻晒出嚟咧？我相信政府都有经验可以做啲咁嘅嘢。 嗯，仲有一点咧，就系都睇到出而家即系政府嗰个嘅呢个措施嘅一啲理据吓。咁包括咧就系而家就先喺下月开始咧，就系话系安排喺内地嘅香港人可以免检疫翻嚟香港啦。咁佢讲嘅前提咧，即系林郑月娥讲嘅前提就系话咧，通关系涉及两个地方，需要咧双方满意嘅大前提之下咧，先至可以进行。咁换言之，其实系咪就系讲紧，即系而家香港就放心内地嚟嘅人士可以免检疫嚟香港，但系内地嗰方面就未必放心咧，香港嘅逗留过嘅人士咧就上去咧免检疫噶咯。 呢种情绪系存在，大家都明白嘅。但系今次个政策主要针对香港居民，便利香港居民往返内地同香港，所以要翻翻政策本身咧，都系人口可能都有限嘅，又或者我哋如果要追翻咁系追得到嘅，早啲先会香港居民。 咁即换言之都讲啦，其实即一啲香港人如果系要来往两地嘅，即以往系频密来往两地嘅，咁而家咧就算下个月开始咧，其实都系咧要考虑到你由香港上到去内地咧，都仍然有可能咧系需要接受一个检疫嘅。 系啊，其实唔系对等噶嘛，呢个我哋香港人北上仲系有被检疫嘅呢个机会啊嘛，应该系。 虽然系放宽咗即落嚟香港嗰部分啦，咁但系即上去嗰部分系点咧，咁就都要再去商讨啦。陈志杰啊，不如都同你讲讲另一啲嘅措施啦。咁就系今日咧就系陈肇始局长咧去到宣布嘅，咁就讲到话咧而家香港咧就系有七项嘅社交措施咧系可以放宽。咁就包括咧就系餐厅咧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啦，餐厅嘅每台上限由四个人增加至到六个人。酒吧嘅每台上限由两个人增加至到四个人，咁而咧就系睇一个采取预防感染嘅措施底下，一啲餐厅啊、餐饮业务场所嘅现场表演、跳舞活动咧可以恢复翻吓，咁同埋咧就系呢啲餐厅啦，以至到咧公众娱乐场所啦、泳池啦等等嘅人数上限咧就可以增加至到可容纳人数嘅75%，都系一啲咧涉及餐饮业嘅一啲嘅放宽措施啦。阿陈志杰又点睇咧？ 万圣节嚟紧啊，咁万圣节都系即系酒吧或者系消遣行业嘅重要嘅重头日子嚟嘅，但咁嘅情况之下，即系冇啖好食啦。所以呢个放宽嘅措施都系嚟得合适。当然话系咪真系够咧？咁就阵间可以同业界人士倾下嘅。但我觉得亮点啊，真系咁有专家就建议啦，用饮管戴住口罩饮酒咧，咁就可以通宵营业啦，应该系吓，即系个条件就系戴住口罩。 系建议啦， 建议啦吓， 未系政府。 但呢个建议我就真系都想同听众探讨下，点样可以戴住口罩同饮管饮酒咧？咁呢个都几有趣嘅 系。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无论大家系想倾呢个嘅内地港人啊，可以豁免检疫嚟香港又好，亦知道咧就而家嘅餐饮业，尤其是系酒吧业嘅啲放宽都好，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酒吧业界嘅人士啦，就系、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嘅朋友，就系梁立仁啦。梁立仁你好， 你好， 系你好啊，梁立仁系咪？ 系你好， 你好。嗱，首先就讲下今日所公布嘅措施先啦。咁就系、酒吧咧可以系做到凌晨两点，同埋咧就系每台人数咧两个人增加至四个人，可以有翻一啲嘅表演跳舞活动。咁啊，点样睇咧？ 今日聽到呢個消息，咁其實都係業界裏面咧，都即係我哋由停業兩個月啊，到放寬到12點呢段時間，我哋經歷咗三個月嘅時間啦。咁就我哋一路嘅聯會裏面啦，或者業界裏面都好努力同政府去溝通啦，我哋自願去做咗好多提高嘅措施啊，咁都开心见到政府聽到我哋嘅聲音，我哋即係付出嘅努力冇白費。 系，咁另外一个嘅措施就系话咧，即系当一啲客人离开张餐台嘅时候，唔准饮食同埋佩戴口罩啦，吓要佩戴口罩啦咁。咁呢个系咪都因为见到过往一啲譬如酒吧出现嘅啲个案咧，都系涉及好多可能真系大家唔好守规矩啊，吓即系怀疑啦，唔好守规矩啊，咁即系去到酒吧入边咧，就系都比较一啲多嘅一啲社交接触啊咁。咁其实呢啲措施喺实行起上嚟啊。容唔容易嘅咧？ 咁其实当局一路其实都好多指引啊或者措施，其实我哋业界里面呢自己都亦都好多指引俾啲从业员啊或者顾客啊，不断去提醒顾客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啊，或者喺除咗飲同食之外戴返口罩啊。咁可能我哋相信如果我哋執行上其实我哋都係一个呼吁嘅作用呢，因为即係政府嗰边都未知佢係立例啊定係咩，咁佢今日去提出咗呢样嘢，咁我哋就尽量配合啦。 啊、即系譬如嗰个客人佢要上洗手间咁佢要戴翻口罩嘅，应该系啊，应该喺规例上要戴翻口罩嘅，咁你就劝翻佢，系嘛？ 咁其实一路以嚟，即系我哋开翻呢段时间啦，咁一路我哋去提醒客人啦，同埋其实我哋都发现到香港市民大众其实都嗰个防疫措施都好高，即系嗰个警觉性，其实你好少见到有啲客人可能起咗身去洗手间啊，或者即系。去行嚟行去，去唔戴口罩周围走，咁其实我谂呢样嘢即系政府去提出呢样嘢，即系可能系一个再度去提醒个消费者喺呢啲场所消费嘅时候都要提高呢个嘅警惕性啦。 好，我再问埋咧，就系关于表演活动嗰度啦，因为而家就讲紧咧，就喺一个譬如有分隔板啦。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有翻表演同埋跳舞啦。咁以及咧就係、是、一啲表演者咧都要戴住口罩啊，唔可以就同啲客人傾偈啊。咁你又覺得呢啲情況係點啊？會唔會話已經可以恢復翻啲表演活動啦？ 我相信喺個市民嗰個娛樂上面，或者喺我哋行業上面，因為好多我哋行業涉及到好多唔同工種啦。咁你有啲表演者，即係例如好似有啲 live band， 我哋酒吧出現佢哋涉及到琴師啊。咁其實佢哋嘅生計都有個問題啦。即係如果有個指引係可以喺個安全情形下去可以開翻工，可以做得翻一啲表演性嘅，咁其實當局一個指引其實。对于佢哋嚟讲，又唔系一个太大嘅难度，即系其实开工最紧要嘅，亦都个疫情安全最紧要嘅。 即系觉得做到嘅可以做翻嘅， 系冇问题。 咁但系跳舞咧，跳舞如果叫啲表演者又好，客人又好出嚟跳舞，要戴住口罩，佢哋会唔会觉得唔方便 啊？唔方便一定有噶啦，即系不过喺个。即係大社會個疫情當中，咁其實非常時期，即係要有非常嘅措施啦。咁我相信呢樣嘢，大眾市民或者表演者都知道，即係個人個安全個意識其實高啦。因為如果可能表演者或者其他，佢係一個放寬嘅情形，因為始終而家個疫情仲係個唔穩定嘅階段啦。咁呢啲措施，我相信對於一個安全為大前提嘅情形之下，都要去跟。 系梁立人啊，咁想请教一下咧一位专家袁国勇教授嘅意见嘅，就系、是、话如果免除口罩，又可以用饮管饮酒咧，酒吧佢建议就可以通宵营业。咁有冇边啲饮品系可以戴住口罩用饮管慢慢咁饮嘅咧？真系， 其实如果讲酒类咧，即系冇嘢系唔可以。戴住口罩用飲管飲嘅，只不過飲落去嗰個舒適，即係舒暢程度。 好得意喎，紅酒同埋香檳，跟住用飲管，跟住慢慢喺度 dip 咁得意喎都。戴住口罩同埋 係啦，我諗呢方面即係阿袁教授佢當然係一個專家啦，佢喺佢專業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咁亦都唔係冇道理嘅。不過我哋喺即係。大眾市民或者業界嘅，咁可能一啲比較難以用飲管去飲嘅酒類，咁可能嗰個銷情會差啲啦。 業界有冇話推出一啲產品或調整銷售策略，即係主力去銷售啲可以戴住口罩用飲管去飲嘅產品，令到政府可以俾翻大家通宵營業咧？真係。 其實我相信政府即係放寬我哋個時間或者通宵營業咧，都唔係即係淨係。教授讲话戴住口罩用飲管飲呢个考虑条件嘅，咁因为即係喺教授嘅角度系一个专业角度嘅建议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安全嘅情况，即係佢哋顾虑嘅情况之下提出呢。咁政府我咁相信亦都系睇到我哋业界里面做咗好多唔同自我救亡嘅措施啊，包括提升呢个防疫規格啊，同埋即係例如我哋做咗好多无毒空间啊，QR 曲啊，去協助当局 去追踪个病源啦。咁我相信呢啲都系我哋放宽俾即系政府即系当局放宽我哋嘅某程度原因啦。 明白嘅系。 咁但系又问一下即系。你哋同唔同意呢个戴住口罩用飲管飲酒呢个嘅做法呢？咁而譬如话即係戴住口罩呢去到飲嘢喺口罩入面飲啊，咁有可能即係浅到啲飲品出嚟，即係整濕咗个口罩㗎嘛。你哋又諗住点样解决呢？ 呢方面其实即係大众市民可能对呢个议题嘅上面呢就会有啲啊，口罩會濕啊，或者會掂嚟掂去啊。咁其實我相信教授去提出呢個論點咧，都係喺個安全層面上面去一個呼籲咯。 嚇、嗯啊，即係你哋都同意呢個方向嘅係嘛？ 如果喺呢、這個即係大眾嘅安全議題上面，當然係一個保障性係大家都應該去接受教授嘅意見嘅。不過實際執行嘅即係當然係大家配合啦。 OK， 不如又問一下你，即係嚟緊就萬聖節啦，都係業界嘅其中一個即係都 重要嘅日子、啊， 重要嘅檔期啊。想問一下而家嘅 book 台情況係點咧？ 其實我哋今日我哋先至聽到，我哋都估緊，即係會唔會有個放寬？咁其實即係都知道一年裏面嘅檔期唔係好多，再加上我哋今年已經停業咗101日啦。咁就其實之前都冇一個有台都唔敢接，即係我哋究竟有冇得開都未知。咁就你話嗰個升幅或者所有 book 台情況咧，暫時都冇一個好確實嘅答案出嚟。你話會唔會比12點前閂門嗰個限制去好咗咧？咁我相信會有少少幫助。 係，咁其實頭先都講好多啲唔同嘅啲防疫措施啦。咁其實都好講，第一就客人自律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客人有唔守規矩嘅時候咧，都可能真係要返啲酒店嘅員酒吧嘅員工呢去到勸喻喎。其實你哋即係呢段期間有冇話遇上啲咩嘅經驗，或者勸喻客人嘅時候容唔容易？ 咁其實我哋酒吧行業裏面呢就唔係話因應疫情先至有個經驗點樣去應付啲酒客啊或者麻煩嘅客人啊。咁其實好似酒牌條例啊，我哋係唔可以去招待一啲分罪嘅人士啊。咁其實即係我哋酒吧業界一路以嚟咧，都其實懂得點樣去同客人去溝通同埋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問題就唔係好大。 係。咁但係夠唔夠人咧？即係始終都可能客人比較多嘅時候，即係酒吧嘅職員可能比較少啊，點樣去睇得住咁多大個場咧？ 人手我相信而家即係因應翻個。放寬咗，他人手會唔會多咗咯？基本上我哋呢段時間咧，冇客人，基本上就冇乜嘅啦。咁就都未有經歷過話唔夠人去處理呢樣嘢。 OK， 好啊，唔該曬梁立仁，多謝你嚇。 唔該曬 ，thank you， 唔該曬。 梁立仁咧就係嚟自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嘅。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 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大陸堅決反對。朱鳳蓮表示，民進黨當局頑固以武謀獨，只會進一步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俾台灣民眾帶嚟更大禍害。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降至60%或以下。在下午4點，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大家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口，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行都是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美田路过咗大围港铁站。重复一次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有交通意外，所以龙尾已经是接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口，而家狮隧去沙田方向啦，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行嘅龙尾都排到去美田路过咗大围港铁站。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排到去窝打老道近多实街。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入口都是比较多车的，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龙。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龙尾就在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纪元，花园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红棉路近金钟道，影响到下角道近红棉路那段都是有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多车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返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的去大埔方向近隔田嗰度嘅意外咧就清咗场，不过咧依然都系车多挤塞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点。 吓、啊，个稿唔系健康多一点咩？做咩多咗一点噶？ 就系、是、多咗一点点新主持同新配搭啦。精拎一点之后会有我林永文同陈善阳、程洁明、方建仪同沈达源，继续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喺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请嚟唔同嘅嘉宾为大家讲解各类型嘅医疗资讯。每日都要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就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直播室噶。嗱，陈志杰啊，我哋倾倾关于国泰嘅进展啦。嗱，国泰早前咧就公布咗佢哋一个好大规模嘅企业重组方案啦。 咁就係、是、停止咗營運港龍啦。咁而亦都係喺成個集團喺香港就係係裁減5300名嘅員工啦。咁、之前我哋都同大家討論過啦。咁但係咧留得低嘅員工咧，都係要公司都係要求佢哋簽一張新嘅合約，同埋有啲新嘅服務條款。咁當中就包括係佢哋嘅底薪。是扣減啦嚇，咁扣減咗一啲嘅一定嘅比例啦，佢以至佢哋嘅飛行時薪咧都係扣減咗，同埋一啲嘅員工福利咧亦都係扣減咗。呢度我哋稍後咧就不如都請一啲嘅員工嘅代表啊，係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但係咧就阿陳志傑睇翻咧，今次國泰喺推行呢個嘅新合約嘅手法方面咧，就好似引嚟好多嘅一啲社會嘅討論。咁點解呢？因為首先呢，佢呢個新合約呢就係、是、設入咗一個限期，要啲員工呢要去簽嘅。咁如果員工喺呢段限期內唔簽唔到呢，就會當解僱。咁而佢當解僱嗰、那個後續嘅安排呢，就比呢而家嘅裁員呢係更加差嘅。第二呢就係、是、工會呢就有同繼續同管理層去到討論啦。咁但係呢管理層呢就喺同工會見面嘅同時呢，就發咗張通告咧，俾啲員工，咁就話咧，新簽新約嘅員工咧已經夠曬啦，就夠埋咧就應付出年嘅航班啊。咁啲員工咧就覺得啊，會唔會係一個冇誠意去溝通啊，以至到唔想同工會去傾嘅一個表現咧？咁好啦，到今日啦，咁亦都係因為咧聽日咧都有一個限期噶。因为听日个限期之前咧，去到签新约嘅话咧，公司就话会俾呢、这个过渡性嘅一个津贴俾佢啲员工噶。咁、但系咧就系、是、同时间亦都系拍咗一个片咧，就去到解释啊，点解咧你要喺听日之前咧就要去签呢个约啊？咁就变咗咧就系、是、好似一个都几强劲嘅攻势咧，就系、是、去催逼啲员工咧去到签新约咁。阿陈志杰点样去评论翻今次国泰嘅种种嘅一啲手法咧？ 首先我冇机会睇嗰条片啊，究竟嗰条片系讲啲乜嘢？点样强势地或者系解释话点解要咁急就要国泰嘅员工要应承新嘅条件吓？咁、有机会嘅话，我都想亲自睇条片，睇条片讲啲乜嘢，咁再加以评论。但我记得咧，香港航空业咧，之前喺2003年都出现过类似嘅危机嘅，喺沙士嘅时候都系好差好差。当时有一份报章嘅社评标题咧，我印象几深刻噶。国泰同金，员工共苦，八个字嘅社评标题我记到依家。咁系喺疫情之中，沙士2003年危难之中咧，就见到系宾主关系有情有义。咁当然啦，依家嘅情况就感官唔一样啦。吓，从媒体所报道嘅消息，似乎员方同埋职方之间咧，都处于一个颇为对立嘅关系啦。从各个媒体报道嘅消息，又或者系我哋阵间都可能有机会探讨一啲员工嘅心声会点样吓。 亦都有啲报道咧，都讲到话，其实今次国泰都有咧系要求啲管理层减薪嘅。咁但系咧就要求管理层减薪咧，就是、一个短期嘅安排。但系要求咧，而家啲留低嘅员工去签新嘅合约咧，就系一个永久嘅一个安排啦。咁有啲員工就會覺得點解管理層嘅減薪係一個短期，而員工唔可以都係一個短期嘅安排，讓啊呢個航空業復甦嘅時候，可以大家都一齊去到即係分享翻啲成果咧，咁呢個亦都係啲員工咧就係感到即係不滿嘅地方啊！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唔知聽緊節目嘅朋友有冇啲係喺國泰度工作嘅咧？又或者係有親友咧喺國泰工作，又或者係對於國泰呢個事件啊有咩睇法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嚇。陳志傑。 所以今次社会嘅反应都会颇为大嘅，从陆续去睇到嘅消息，香港经济差有危机明白嘅，不过点样处理咧，先至系考验管理层嘅智慧。 嗱，我哋咧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咧系国泰嘅员工啦，就系、是、咧国泰航空嘅一位仓务长啊，就叫 Cherry 喺度。Cherry 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不如都请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即系你而家喺国泰任职嘅呢个职位系点样？自己又在国泰做了几耐 啊？我已经任职国泰超过20年噶啦，咁喺仓务长呢一个嘅职位咧就任职超过10年啦。 系，即系仓务长就系、是管理啲机舱服务员，可唔可以咁讲咧？ 最主要会在经济舱里面做管理的工作啦，或者在商务和头等舱里面都会做服务的。 系嗱，今次嗰个新合约咧，你都收到啦，系咪啊？可唔可以讲下对你嚟讲啊，嗰个影响系点样嘅咧？ 但其實唔同年份入職國泰嘅員工咧，都有唔同嘅合約嘅。咁簡單講下，對於我呢個年資嘅同事嘅影響啦。咁總括嚟講咧，我哋嘅收入大概係會減少四成嘅。咁因為我要養家嘅關係啦，咁我除咗每一個月公司編排嘅嗰個航班之外咧，咁我都會我哋俗稱會飛爆鐘，就會同啲同事調更，咁就希望咧可以增加自己嘅收入噶。咁我每一个月嘅薪金啦，连埋外站津贴咧，就大概有35,000-38,000元。咁但喺新合约之下咧，其实最主要咧就有两个嘅改变啦。第一咧就喺我哋嘅底薪上会有一个大幅削减，系达到30%嘅削减。咁第二咧，其实系最致命系第二啦，就系咧以后因为你哋自己调更而得嚟嘅额外飞行时数咧，公司系将不会支薪噶。咁即係話呢，我哋想多勞，我哋係唔會多得。即係好似我個例子，我想勤力啲，飛多啲錢，俾屋企有個安穩生活呢，咁對唔住啦，喺新合約之下呢，係唔會做到嘅。 我仲可唔可以都講下呢，其實呢個調更嘅情況係點樣做法嘅呢？即係其實需唔需要得到公司同意嘅呢？咁而家個情況會令你損失幾多下？ 嗱，咁樣調更咧，就因為其實做空姐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好處啦，就係我哋嘅工作嗰個排程咧係比較有彈性嘅。咁譬如我哋有啲同事係加拿大籍嘅，佢哋想翻屋企，咁佢哋就會同一啲被編排到加拿大航班嘅同事就會去做一個調更啦。咁可能會個人嘅需要啦。咁譬如好似我哋呢啲想揾多啲錢幫下屋企嘅，咁我哋就會調多啲時。航班翻嚟就希望咧就得到多啲嘅收入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以前调更，如果我哋嗰啲俗称飞爆钟啦，咁我哋就会得到额外嘅收入咯。 嗯，即系其实系同事之间互调就 OK 噶啦，系咪啊？ 唔係嘅，我哋需要咧合乎一系列嘅民航處同埋公司嘅規定嘅，咁只要咧你係合乎規定嘅話咧，公司咧就會俾你哋調更噶啦。 嗯，都睇到有個報道咧，就係話其實因為本身公司有安排咗某個員工，即係譬如你咁去飛某一個航班，咁如果調咗嘅話，咁其實新合約之下係咪即係當你係冇飛原本嗰班要扣所謂扣薪，係咪啲咁嘅情況？ 其實呢樣就會令到外間會覺得有啲複雜嘅，咁只不過係本身，譬如我係台北，咁你係紐約，咁大家都知紐約嘅飛行時數係一定多過台北，係咪？咁、所以我做咗你嘅紐約，我就會有多啲嘅飛行時數，我就會有多啲嘅人工出，咁你做咗我嘅台北，咁你就收翻台北嘅飛行時數，係一個公平因為翻咗工而得到出糧嘅一個待遇咯。 咁我想請教一下 Cherry。如果听你咁讲咧，调更基本上公司都系要出翻轮俾同事噶啦，即系有时飞长嘅地方变咗飞啲比较近嘅地方咁样，唔俾同事之间咁样调更，其实公司悭到啲咩钱咧？可唔可以理解一下？教我点解咁样悭到钱嘅真系？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都很想問公司的，因為其實以前呢可能我們會有一些同事呢會因為照顧家需要啊，或者自己身體不太好呢，那就將自己的航班就可能調咗俾其他同事飛啦，咁公司就會視呢一批嘅員工咧就叫做唔productive嘅， 即係話如果調更之後飛少咗時數， 少咗係 就會覺得係生產力不足， 係啦，生產力不足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其實今次最大影響會變咗係我哋呢啲想賺多少少錢為屋企嘅員工，係會影響到個收入係大幅減少咯。 係睇報道咧，除咗真係底薪同埋飛行時薪之外咧，咁福利都好似有改變係咪啊？ 有㗎，最主要係我哋嘅退休年紀啦，因為其實好多做空姐嘅朋友都會希望啊，大家咁努力做咗咁多年之後喺退休會有一張退休機票，咁就係去到 lifetime 嘅。咁但係今次呢佢會將我哋嘅退休年紀呢就係、一直褪遲啦，亦都褪遲咗我哋享有呢一個退休福利嘅年紀嘅。咁好似我為例啦，以我嘅年資啦，其實我可以選擇45歲退休嘅。咁但係喺新合約之下呢，我就一定要係55歲先可以退休啦，而我享受嗰個機票呢係要去到60歲先可以開始嘅。 OK，咁另外啦，就係你而家決定咗要簽呢份新合約未呢？ 其实我哋仲系好彷徨噶，因为其实到依一刻咧，我都系仲好信任公司嘅，因为其实我哋国泰嘅员工咧，同出边嘅员工有少少唔同，我哋真系好多员工系一份工打到老嘅，所以其实二十几年嘅宾主关系咧，我系好重视，我系好珍惜，同埋咧，其实今次留得低嘅员工咧，全部都系表现优良、极少缺勤嘅优质员工嚟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公司会将我哋真係视为一个资产，唔好去离弃我哋囉。因为其实公司教我哋要用个心去对个乘客，要用同理心去处理事情，但係公司喺今次呢件事上，我都希望佢会用返同一个态度去对待我哋囉。 是都应该有是不是正如报道所言就是有两个的一个期限，即是听日就是攞这个的过渡津贴的期限，而呢嚟緊过多11月4号啊，咁就是要决定是不是要续约，是不是这样？ 是啦，因为听日呢就是第一个期限，就是如果你听日之前签约的话，公司就会给一个奖励金你的，咁那个就会是一个数不同的级数有不同的金额啦，咁但其实实质个合约嘅deadline 到期日咧係11月4号嘅。 係，其實咧公司咧喺呢段期間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向員工嘅通告啦。咁就譬如話曾經講過話已經簽新約嘅員工已經夠啦，應付到埋出年嘅飛行嘅需要啦。咁所以係咪你又點樣睇呢啲公司嘅表述啊？ 其实咧，公司嘅态度咧，今次系非常之强硬啦。咁管理层咧，已经系唔止一次咁去表明咧，佢哋已经够人数啦，系摆出一个咧，你哋唔签就罢嘅态度咯。咁所以咧，佢亦都喺唔同嘅渠道咧，就讲到明就系话，如果唔签新合约嘅员工咧，将会被解雇。咁佢英文嘅 term 系用 terminate。咁以我二十几年喺国泰嚟讲咧，其实我身边系未试过有同事咧係被解雇 terminate 嘅，因為其實喺國泰嚟講，就算你犯咗一啲嚴重嘅錯誤咧，佢哋都只會係叫你辭職。咁 terminate 嘅影響咧，第一係一個羞辱啦，對於我哋嚟講，因為其實我哋係優質嘅員工，我哋冇犯下任何嘅錯誤，咁點解要解雇我哋咧？咁第二咧就係其實有啲同事啦，就喺公司嘅policy 裏邊都見到，就話原來被 terminate 嘅員工咧係終身唔可以享有國泰嘅員工或者係家屬嘅機票優惠。個意思就話，無論第時我嘅配偶啊或者我嘅仔女啊成為國泰員工之後，咁家屬會享有一啲員工嘅機票優惠啦。咁 sorry 啦，你今日被 terminate 啦，咁 Cherry 你呢一世都唔可以享有呢個優惠啦。 嗰啲優惠有幾多度咧？ 啲優惠其實真係一般嘅員工優惠嚟嘅，唔係一啲話好大恩大惠嘅事。但我哋認為係一個尊重。係啦，因為其實我哋為公司叫做拼命咗咁多年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即係國泰呢幾年都會有一啲節流嘅方案啦，都縮減成本，因為經營都困難嘅。呢啲作為員工我哋明白嘅。咁但係我哋從來都唔會同我哋嘅乘客係 say no。我哋會盡我哋所有嘅能力去滿足嘅乘客嘅要求咯。咁所以其實好多乘客都會話我哋翻嚟飛國泰係因為你哋，即係我哋啲空中服務員。咁呢樣嘢我哋聽到覺得好欣慰嘅，所以我哋從來冇諗過公司會今次咁樣對待我哋啦。 係啦 ，Cherry， 頭先你都提過啦，國泰喺培訓員工有一句信念啦嚇，應該係我冇記錯 ，service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即係由心服務啦，應該係咁理解係。 係。 我咁今次嘅事件之后，其实同事之间仲信唔信呢句说话呢？ 我相信咧，公司嘅培训咧，我哋所有嘅员工，我可以咁讲，所有员工真系由心去做每一件事，对待每一个乘客，因为我哋相信呢样嘢系一个正确嘅态度。 明白 吓。虽然公司今次咁样对我哋，可能会对我哋嘅士气有好大嘅影响。我哋会好痛心，我哋会好失望，但系我好相信呢个正确嘅态度，我哋国泰员工系专业嘅， 明白？ 我哋系会继续秉承嘅。 Cherry， 你而家有咩诉求呢？ 其实我哋同工会一样啦，我哋支持工会嘅任何行动啦。咁最主要系两点，第一咧就希望嗰个新合约只不过系一个临时性嘅合约。我哋明白公司系寒冬，公司系好困难，所以我哋愿意减薪。甚至願意停薪，但我哋唔願意一世係被剝削。 咁即係當個營運恢復返正常嘅時候呢，我哋希望會恢復返舊有嘅薪酬制度。因為其實2019年國泰都係艱難嘅一年嘅有社會運動，但佢係搵緊17億嘅利潤嘅都有。咁即係話喺現有嘅薪酬制度之下，國泰亦都係搵到錢嘅。咁我哋希望當個市道好返嘅時候，佢可以用返舊有嘅合約嚟對待我哋啦。咁第二呢，就係我哋都相信有一啲員工其實心灰意冷想離開，咁但係我哋希望呢，國泰會得到嘅，即係員工得到嘅賠償呢，係唔會比一啲裁咗嘅員工少啊。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唔簽合約嘅員工呢，除咗被 terminate 呢一樣嘢之外呢，我哋得到嘅賠償呢，係比其他被裁嘅員工係少。 係少幾多啊？又可唔可以講得出嚟？ 最主要冇咗一個月嘅 goodwill 啦。咁同埋呢，最重要其實我哋會睇得最重嘅反而係嗰個退休之後嘅機票啦。 Okay. 個福利。 剛才都我哋都有提及嘅，咁就係今次嘅重組方案呢，國泰都話要求管理層呢減薪，不過一個短期嘅一個減薪。咁但係今次要求啲員工簽薪嘅合約呢，就係、是、一個長期嘅合約啊。你又點樣睇呢個嘅講法呢？剛才阿陳志傑就用到一個詞語，就係以前即係沙士都試過，就係、是、肥即係、就是、 國泰同金員工共苦，一個全一個報紙嘅標題。 你又覺得今次係咪係咁咧？ 嗱，其實我喺國泰已經從即係服務咗超過20年啦。我之前所講，我哋一向都好相信管理層，亦都好相信管理層好關顧我哋嘅。咁我哋明白佢哋嘅狀況好困難。咁管理層減薪一年，我哋一世減薪呢樣嘢，表面上係一個非常之唔公平嘅對待啦。咁所以我好希望公司會即係重新考慮，我哋呢班都係一啲優質嘅員工，你哋視我為我哋為資產，我哋一定會提供俾我哋嘅乘客更加好嘅服務，即係同公司一齊行落去咯。 系点样睇而家嗰个即系同管理层之间嘅沟通咧？因为即系譬如都听一啲工会嘅人士接受传媒访问咧，都讲话即系公司睇嚟就讲法就系话而家啲嘅合约条款咧，即系都系不容谈判噶啦。咁而家仲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大家 我哋其实我哋有希望政府系可以介入嘅，因为其实我哋尝试同管理层去沟通，一次又一次咁样被拒诸门外啦。咁其實政府介入呢，係話到俾社會聽呢，其實今次國泰咁做呢係非常之危險，因為佢已經帶咗個先例，就係話可以去欺凌啲員工，因為個市道唔好可以去欺凌啲員工。佢哋亦都漠視咗僱傭條例啦，因為佢哋係隨意去更改僱傭合約，佢哋係威脅佢哋嘅員工，如果唔簽嘅話，你哋將會被解僱。而喺更改僱傭合約之前，係並冇同工會係做過任何嘅諮詢或者係即係商談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就係話帶出個信息，就話今日國泰可以咁樣對佢哋嘅員工，他朝香港嘅所有企業都可以咁樣對佢哋嘅打工仔咯。 OK。我哋都呼吁下听众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唔知听緊节目嘅听众呢，有冇一啲喺国泰集团度工作，又或者系都有亲友喺国泰集团度工作呢，又或者系即可能都系虽然唔系做航空业啊，但都可能系经历緊呢同即国泰都类似嘅一啲劳资之间嘅关系啦，尤其是而家个疫情嘅情况之下呢，都变得呢就系好多嘅问题出现啦。都多谢晒 Cherry 啦，都同我哋讲咗我哋Cherry即系佢哋面对紧嘅问题啦。陈志杰，你又点样睇咧？头先阿 Cherry 都讲到话，即系呢个嘅谈判咧，都唔单止系国泰嘅事啊，即系都睇个疫情之下咧，都见到好多，即系可能好多嘅公司都出现都会类似咁样嘅一啲劳资争拗，系咪咧？ 我谂系时候要检视一下劳工处嘅角色啦，尤其是更改雇佣合约同服务条件，劳工处究竟有冇角色嘅咧？定还是好似？今朝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咁讲， 早两日啦吓， 早两日到啦，系即系个角色系唔真系有限嘅咧，咁系。 咁始终一个合约就系劳资双方就系去到签订嘅吓，咁亦都系属于一个自愿签订嘅，咁所以政府都个表述就系讲，或者呢个系双方自愿嘅签订，就好难喺当中有咩嘅角色系嘛？ 而自愿都好，你小心理解嘅吓，即系签唔签唔得自愿咧咁。 我哋转头再倾下。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其中四名患者由印度来港，另一名患者由法国来港。本港至今累计5308宗确诊个案。另外，政府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会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其中食肆最多可六人一台，酒吧、夜店或夜总会最多可四人一台。这些处所可营业至到凌晨两点，并可恢复现场表演，但市民在酒吧、夜店或夜总会只有在餐桌饮食期间才可以不戴口罩。至于公众场所口罩令、四人限聚令等措施会维持。本港下月起容许内地的香港居民回港时候豁免检疫14日，初期设有配额。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获豁免人士必须持有阴性核酸检测证明，一旦疫情风险提高，亦都会停止有关做法。另外，政府正研究强制病毒检测的法律框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强制检测要有的放矢，针对有病征人士和群组爆发。陈肇始说，政府有几个方向落实强制检测，包括对有轻微病征的人士、有较大规模爆发的社区或楼宇，以及高风险群组或地点。他认为，如果市民合作，强制检测就无需配合禁足令。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和国泰管理层会面三个多小时，工会主席黄思敏在会后说，管理层无意听员工的意见感到失望。他说，他们向管理层讲述员工大会中会员提出的诉求和情况，但管理层说在会面前已经准备好短片解释为何要在14日内签新合约。工会明天会和劳工处会面，亦都会和律师见面商讨下一步工作。另外，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代表下周和劳工处会面，协会秘书长说向劳工处提供更多资讯，不满国泰和机师在未有足够讨论之下要求他们在短时间内签署新合约，认为做法不公平。国泰早前向员工发放新合约，要求回复是否接受新聘用条件。在新合约下，部分员工减薪幅度达到4-5%。新疆喀什新增五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全部是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另外，新增19名无症状感染者，均为昨日的阳性复检个案。截至今日下午五点，喀什有五宗确诊个案，无症状感染者178名。另外，当局说喀什有近475万人需要接受核酸检测，至今已经全部完成检测，除了183人呈阳性之外，其余都是阴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咁啊，窝打老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喺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仲系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北拱街。咁啊，路面嘅情况讲咗新界先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段咧，早前就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长一段时间，但系仲系多车嘅。龙尾接近呢个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出口。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曾经系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咁啊，啱啱取消咗啦。而家红棉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仲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大围站。屯门公路去元朗，咁啊丁九段就仍系比较繁忙。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仲系多车啦，龙尾就去到美林村。青沙公路嗰边嘅龙尾就喺美田路。九龙方面咧，长沙环道同埋东京街交界因为有啲紧急工程啊，交界位嗰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港岛咧，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东山台段都仲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咁至于晚间同凌晨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港岛南区赤柱峡道咧，喺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会有工程嘅。咁届时咧，赤柱峡道近住大潭道交界一段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西贡清水湾嗰边咧都有工程嘅，喺凌晨嘅12:30至到清晨5:00，所有车辆禁止喺西贡公路行车隧道前往西贡公路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志杰喺度，讲紧嘅咧就系国泰要求啲留任嘅员工咧签新合约嘅事件噶。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吴先生喺度， 你好， 吴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系， 请讲。 我想有少少嘅睇法，想喺度讲下咁样嘅啫。 系，欢迎。 咁国泰今次嘅事咧，咁。讲真啦，我都觉得新条即系如果系做开嘅条件嚟讲，佢系咁多年嚟都系要即系以呢个 point 嚟服务呢间公司嘅咧，突然间转制，譬如话我做一个保安，我做日间或者就日夜就系夜噶啦，佢而家突然间转我夜间，又或者有权就随时调你去日夜嘅，翻去日翻去夜嘅，咁呢啲条件你系有权 reject 嘅。咁持平而論啦，我都覺得呢啲根本上係應該，如果係唔接受嘅話咧，冇理由話當解僱嘅，最多都係終止合約或者裁員啊咁樣樣嘅啫。但係話分兩頭，公司我係要當咁樣解僱你啊。咁佢都只不佢充其量就話呢啲係只係無理嘅解僱，你又要以無理解僱個 point 嚟賠償，都俾員工根據勞工法理。咁我覺得。即是员工就要接受这个事实咯。 OK， 好啊，多谢你啊吴先生的电话。跟住仲有一位听众李先生在这 里。是主持你好。主持你好，是是是。 喂，请讲请讲。 请讲。 我呢就对国泰这个裁员呢有少少感触咯。因为想当年呢国泰有业绩好的时候呢，机师或者服务员要提加薪。唔啱就罷工。咁而家公司有困境，過都知㗎。呢個新冠肺炎，全航空公司、全世界航空公司都係要好凄慘咁樣經營。咁國泰而家要做出決定，佢唔想決定，但你啲職員又話好無理。咁係咪兩個版本呢？即係雙重標準呢？好环境的时候你就要交薪，不交薪罢工。现在老细喂好凄惨的经营，你们又要说不合法不合理，要甚至乎要诉诸法律。 是不是一个很公道的理決呢？ 啊，但是員工就說，這份新合約就是一個長期的合約來的，即是那些人工減了，底薪時薪減了的時候，將來好景都加不回的了。 咁但係你哋可以同工工會同國際管理層講，可唔可以有得斟酌餘地呢？即係大家一人讓一步。 啊， 讓一步的時候，大家係咪會好過好多咧？ 好啊，多謝曬李先生嘅電話嚇。咁，就要睇下咧，究竟仲有冇得傾啦嚇。都知道咧，今日咧工會都有同國泰嘅管理層咧係會面嘅。咁究竟個情況係點咧？不如都聽聽工會嘅朋友一齊講啦。電話旁邊就有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黃思文啊。黄思文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可唔可以讲下今日会面嘅情况啊？ 其实今日会面咧，管理层方面都记得几硬嘅，都系话十四日嗰个咨询期时间系够啦，同埋即系佢哋觉得呢个合约咧会系一个永久嘅更改噶啦，就唔会让步嘅。 系。咁你哋去你佢哋当话冇得係更改呀嘅时候呢，咁其实佢哋嘅理据係乜嘢呢？ 其实都係重复返之前讲嘅嘢嘅啫。咁例如佢话諮詢期夠嘅，佢就话因为回复到好多同事 send 入去嘅电邮已经回复晒咁计㗎啦。咁我哋就话唔係喎，我哋收到消息你哋呢係答得唔好㗎喎。因为即係啲同事直情有将佢哋回咗嘅电邮转发过嚟俾我哋睇嘅。咁我哋有好多都係只係交代一句啊，你自己睇返边个 policy 啦，或者你去边一度搵啦咁样。咁根本就唔係答到个问题，你只係覆咗个电邮但係就答唔到个问题。另外咧，佢就話呢、這個新合約咧，咁就即係都大家都見到係幾重手嘅減薪啦。咁佢話如果唔咁樣做咧，個公司長遠嚟講咧，就即係好難經營落去。咁所以佢就話一定要推㗎啦，這個新合約。 其实呢国泰都之前发过个通告呢，就话签新约嘅员工呢已经系够应付到出年嘅行量㗎啦。咁其实佢喺会面上面有冇透露话，即係究竟而家几多员工签咗呢？ 其实佢除咗嗰个通告之外呢，都冇再提及过呢个相关嘅数字。咁当然我哋亦都冇数据喺手啦，不过我哋之前做咗个初步嘅調查，同時都是覺得即是這麼短的時間是未夠他們去做到一個很好的決定去簽這個新的合約咯。 是你們想即多些時間會去討論哪些部分呢？ 其實當然想公司會有人真人在自己面前解釋啦，其實這個都是很多同事的願望來的，因為你這樣丟一份合約出來，我們又不是說即係嗰啲咩專家咁樣，咁再要同自己原本做開嘅嘢，原本自己嗰份合約咁唔同嘅時候，我哋真係想望多啲啊，或者同多啲同事討論。咁所以即係希望公司真係可以俾多啲時間大家去傾下咯。其實如果公司係有團隊去覆呢啲電郵嘅，咁不如抽啲時間出嚟，即係開啲真人對面。会面的发布会或者讲解，大家可以有些互动的情况下这样去问，而不是公司单方面开一个视像会议，大家 send 入去的问题他又揀一些来答，即是这个做法我们就觉得未如理想。 是黄思敏、啊、应该听日就会见到劳工处了、不知道工会期望劳工处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哋一直都有同劳工处联络嘅，亦都有问过劳工处可唔可以介入嘅。不过劳工处就话，基本上都系要有啲真系好实际嘅，你哋可能要有工业行动啊，或者好大嘅劳资纠纷，佢哋先会介入，或者帮我哋安排做一个三方嘅调停咁样嘅事情啦。咁但系今次佢哋主动约我哋咧，都应该系我哋啲同事会员。就自己自发地写信去劳工处，同劳工处讲，国泰呢个咨询期真系唔够， 新合約好，但係改動其實係即係一啲剝削嘅行為，咁所以令到勞工處都要出手嚟了解一下件事到底係點啦。咁即係希望聽日同勞工處就解釋清楚呢件事成個時序係點啦，同埋即係親身聽一下我哋嗰個合約改動嘅地方係有幾大。咁即係希望勞工處知道之後都會出手幫勞工呢一方。 好啦，都問翻咧，就係、是、都睇翻報道咧，就話管理層咧就就住新合約，聽日啊個限期咧就係、是、可以攞到聽日個限期之前簽到呢個新合約咧、就可以攞到呢個過渡津貼啦。咁管理層係就住呢個嘅問題咧，係拍咗短片咧去到解釋嘅喎。你哋有冇睇過條短片啊？ 我暫時仲未睇到。 嚇、啊，咁 有時間睇，係啦。 你對於其實即係咁多次同管理層嘅溝通啦、其實你哋覺得管理層個態度係點咧？其實有冇任何地方係可以即係叫做談判到嘅咧？ 其實管理層呢次都真係幾強硬嘅嗰個態度，但係我哋即係都仲係希望起碼七日呢一個限期，即係可以攞到呢一筆過渡性津貼嘅限期可以延長少少啊，因為佢一路都係強調咧，其實呢、這個津貼咧，佢係冇 quota 嘅，即係幾多人，如果你八千人簽曬，俾曬八千人，即係佢哋嘅說法係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咁其實既然你都預咗筆錢，咁你不如等啲人諗清楚先。先再俾佢，其實都冇壞啊！你哋公司都係想要一啲成熟啲啊，或者有遠見啲，真係有深思熟慮先去做嘢嘅人才噶嘛，而唔係想鼓勵啲人盲中中啲嘢都未睇清楚就一窩蜂咁去簽。即係我哋覺得公司唔係需要呢一啲人咯，所以即係呢一筆錢其實啲人諗得越清楚先去签呢个新合约，更加应该俾佢哋 咯。嗱，听日就有机会见到劳工处啦。咁其实对劳工处有咩期望啊？ 希望劳工处即系真系会介入啦，帮到我哋劝到公司，起码将七日呢个限期褪一褪啦。 系。而另外咧就係關注翻一啲被裁嘅員工啦，因為咧其實你哋都希望咧係國泰可以俾呢啲被裁員工更加多嘅支援啦。其實有而亦都記得咧就係國泰喺裁員嘅時候咧都講話會俾一啲嘅就業支援俾佢哋。其實有啲乜嘢咧？ 其實咧公司俾同事嘅一啲文件啦，裡面係有一個 QR code 嘅，咁就可以 send 啲問題俾公司去澄清啊，或者即係有一啲事情可以即係解答得到咁樣啦。但係呢個 QR code 咧係一次性嘅，當啲同事用完一次咧，其實佢哋就冇機會再同公司聯絡噶啦。 係，即係一次過聯絡方法係咁樣咧，真 係。係啦，咁跟住即係啲同事就當然好彷徨啦，即係咁點算啊？以後揾唔翻公司啊？咁樣咁後屘公司都有提供翻一個電郵地址咯，咁。其實一早俾電郵地址就得啦，無需要俾個 QR code 啦。咁另外就業支援嗰啲咧，就仲未聽到啊，因為其實同事都仲係處理緊嗰啲計數啊、還翻啲制服啊嗰啲問題比較多，咁所以係咯，都未有其他進展。 系啦，黄思文想问一样嘢，听讲怀孕及有工伤在身嘅员工系冇被裁，但都未收新合约，系咪有呢个状况？呢个情况咧系？ 系啊，有呢个情况。 咁佢哋 知会点处理法 咧？即系有啲喺20号，同公司申报咗怀孕嘅员工，其实21号都有收到信嘅。不过之后揾翻公司咧，公司就撤回翻。系啦，咁有工伤嘅就有啲有新合约，有啲冇新合约。咁其实大家都唔知点解，因为有啲有工商的同事，譬如見到他的新合約是這樣的，都不想簽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簽公司是不是會用解雇的形式去對他呢？如果他有工商的情況下，他是不是可以被解雇呢？那這些其實公司都答不到。 而懷孕和工商股勞工處是不是有角色在裡面呢？ 我覺得一定有的，明天我都會跟勞工處再談一談這方面的問題。 好，唔该晒你啊，黄思敏，多谢你。 Okay, 黄思敏咧就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嘅主席嚟噶。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电话旁边有陈生的，陈生早晨。 早晨，早晨啊，黄师傅，教授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早晨。 咁我想问佢嘅前景如何？ 系问系上望几多？ 睇翻条一百天线，大概14蚊，博多1蚊咯。 四十几蚊啊，唔系输好多啫，弹翻40蚊，41蚊都走咗。 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你问我答。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啦，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志杰啊。陈志杰，我哋倾倾咧关于一啲嘅环境嘅问题啦吓。我唔知有冇听众咧，即系。有即叫做有對槍有興趣， 對於射擊遊戲，不過真實射擊遊戲有興趣嘅咧， 係啦。嗱，其實香港咧有個槍會啦，嚇，咁就喺荃灣區嘅，咁附近一帶咧有一個山頭咧，咁就係有一個嘅射擊嗰啲練習啦。咁就見近排咧就被發現咧，就係呢個山頭咧係滿布一啲嘅射擊留低落嚟嘅垃圾啊，包括一啲嘅子彈圓珠啊等等啦。附近嘅引水道咧亦都係有子彈嘅。一啲弹塞啦，同埋飞靶碎片啦，等等嘅。咁一啲环保团体咧，就早前都攞咗一啲嘅泥土去化验，发觉咧啲样本嘅重金属含量咧系严重超标嘅。咁大家就问啦，啊咁应该点样监管法咧吓？咁于是咧就亦都系揾翻咧就系批地嘅地政总署啦，去到去讨论呢件事啦。地政总署咧就喺10月。初嘅时候咧，咁就就住事件系开过一个跨部门嘅会议，咁并且咧就话会考虑咧采取进一步嘅行动噶。咁呢件事啊，陈志杰又点睇咧？ 其实咧，一啲乡郊用地或者系比较唔系喺市区地段嘅用地啦，嗰个地系由边个政府部门去负责去睇住咧，往往都有问题嘅。地政总署冇错，佢系香港土地使用重要嘅部门啦。但其实譬如攞返槍會事件嚟讲呢，如果引水道受到一啲懷疑金属污染呢，係由水務署呢去负责執法嘅。咁当然啦，塊地今次係私人游乐场嘅用途啦。咁私人游乐场嘅用途又唔係水務署同埋地政总署去做㗎喎。 咁、应该边个处理呢？不如都问问呢位嘉宾啦，就係、一位环保团体嘅朋友，就係绿色地球嘅倡议及传讯经理杨日辉。杨日辉你好。 你好。 主持人 系 你好。 首先想了解一下咧，呢个槍會附近嘅山坡咧，个污染情况系去到边度咧？ 咁其实绿色地球系一直都有跟进呢个议题啦。咁、其实喺讲紧早喺2014年咧，我哋喺城门水塘已经揾到大概一啲4 cm 乳白色子弹胶质。咁旧年去静山讲紧执垃圾咧，喺半个钟内揾到253粒。咁其实我哋一直再去追踪咧，单就提到引水道嘅位置，我哋发现到有啲飞靶碎片，而喺山坡上面咧，讲紧更加系有数以10万计起跳嘅胶质。飛靶碎片以及是圓粒的。咁我哋有請過喺今年啦，因為今年其實水務署喺上年又向香港賽會發出傳票嘅。咁今年最後裁判官就裁定就係技術性脫罪，因為水務署搜證係有失誤。咁但係咧，佢都明言香港賽會係有責任去避免啲事情發生。咁我哋有多次重返現場啦。咁講緊啱啱提到數量到底有幾多咧？我哋邀請咗荃灣區嘅區議員上山，講緊每一平方英尺就有300粒嘅膠質。咁區議員甚至係數到腳都痹嘅，佢係數到眼都花，都係未數完。如果你踩只腳落去咧，講緊係差唔多淹沒鞋頂咁深嘅。咁除咗呢啲嘅子彈膠質啦，我哋都發現到講緊係有數以10萬嘅圓粒，都係一個平方英尺入面咧，其實就有差唔多25000粒，就係好細粒，比起可能 BB 彈再細少少嘅圓粒。咁呢啲圓咧，其實就含有重金屬，包括就係鉛啦、砷同埋鈉。而我哋嘅化驗結果亦都睇到，講緊鉛 最嚴重咧係超出環保署嘅標準，大概係274倍。咁講緊呢一啲嘅四粒集，好明顯就唔係短期之內去積聚喺呢個地方，講緊嘅係講緊可能係數以十年計起跳去積聚喺呢個地方。啱啱兩位都有提及，哇！咁落去引水道就當然係水務署去規管啦。咁但係我哋今年再去從反現場進一步發現，講緊嘅嗰個範圍已經唔係引水道嘅位置，而係窗户附近嘅山坡，包括大欖郊野公園嘅範圍，以及就係地政管轄嘅嗰個範圍。咁所以我哋去翻查地契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呢張地契雖然係民政事務局係批出，講緊係2012年去續期，去到2027年地價大概1000蚊批出嘅。咁嘅情況下，咁地契其實係差唔多係度身訂造，列明咧係唔可以將一啲污染物排放到去集水區入面。如果根據咁嘅情況，是很明顯有政府部門沒有做好監督的工作，那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就是要求地政總署去根據回個地契去進行，要求回個污染者承擔回清理和預防的責任。那而另一方面呢，就是在我們八月去信投訴啦，但是九月也都曾經將我們發現報告也都有發給地政總署，但是直至去到今日為止呢，地政總署都仍然是沒有回覆。咁按我哋嘅理解，就係佢喺月初曾經召開一個跨部門會議，咁就話佢諮詢緊法律工作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因為上個禮拜四荃灣區議會亦都有召開會議嘅，咁初會代表亦都有出席。按我哋了解咧，就佢哋已經開始緊一個清理工作。咁但係我哋重返現場去發現咧，大部分嘅膠室雖然已經係清理緊，咁但係仍然係有好多嘅原粒係未被清理，而且講緊咧掃走呢啲咁嘅食嘅垃圾，其實就唔等同去除污嘅。啱啱有提及。除污因為鉛是含有重金屬的，咁佢係釋放喺泥土，並唔係話你掃走咗就可以去徹底除污。而另一方面，我哋亦都睇到現場開始加建緊一啲鐵絲網。咁呢啲鐵絲網到底係真係防止遊人去進入啦，定抑或係避免咗監督同埋公民嘅團體繼續去進行一個監督嘅工作呢？咁呢個我哋都係非常之質疑。咁所以點解我哋同一步要求地政署去跟進啦，以及其實亦都佢哋應該去同環保署合作調查返現場個污染程度同埋廣度有幾廣有幾深。因為你只要知道呢樣嘢，你先可以對症下藥，真係去所謂除污。如果你根本就唔知道個範圍有幾廣有幾深嘅話咧，嗰一種嘅清理其實都唔係完全除污，甚至可以話係咧可能掃走咗，咁係咪就當眼不見為淨就算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嘅一直以嚟嘅訴求。咁雖然咧今次係因為我哋一直都有跟進啦，亦都投訴區議會，亦都有去 follow up 呢個議題。咁今次嚟講咧，其實算係第一步嚟嘅，因為見到地政總署同埋包括就係香港窗會咧，都有嘗試去有一啲行動。咁但係咪咁樣就係、是、解決到件事咧？顯然係未係嘅。 楊若輝想都問翻你咧，就係、是、你頭先都講話地契其實係有一啲嘅規定，要求呢個使用者啦、啊、去到唔好污染嗰個環境嘅。其實仔細嚟講，有啲乜嘢嘅規定咧？即係會唔會話係有一啲嘅避免嘅措施係點樣咧？又譬如話係即係造成咗污染啦，有冇法定嘅要求咧？要求個窗會做啲乜咧？同埋即係執法方面，地政總署應該點樣做嘅咧？ 其實喺地契有列到明咧，佢嘅唔能夠去排放一啲有毒嘅又或者有害嘅污染物入去嘅集水區，例如講緊嘅係引水道。咁所以點解我哋見到舊年水務署有嘗試去發出傳票啦，雖然係最後技術性失誤。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講緊係如果地政總署其實佢係有個責任去要去監督到底。現場嘅環境係咪真係合乎佢哋嗰張地契嘅要求嘅？咁如果係唔符合嘅時候咧，地政總署講緊係輕則罰款啦，大致甚至可能係收回土地啦，其實佢都有咁嘅權力去動用。咁當然啦，我重申就係我哋都唔係反對任何食肆活動，咁但係嗰個清理定期清理以及預防嘅工作咧，其實係要做得好。如果唔係咧，講緊係咁多年嚟繼續將呢啲嘅食肆垃圾，即係污染者繼續將啲食肆垃圾 放喺呢個咁嘅大自然環境，而置之不管咧，其實亦都見到地政總署咧，政府部門係冇做好監督嘅工作。 OK， 好啊，唔該曬楊日輝，多謝你啊，就係綠色地球嘅倡議及傳訊經理嚟噶，陳志傑點總結呢？ 希望呢個山頭可以回復生機啦！我哋睇啲相都發現真係子彈處處，好似打完仗咁樣，多年戰爭，多年戰爭之下啲咁場景嚟嘅 係。好啦，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